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以奔腾向前冲为主题的全新奔腾品牌战略发布会在云南腾冲举行。发布会上，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柳长庆先生宣布，新奔腾品牌将正式启用全新设计的奔腾新 logo 世界之窗。同时，全新产品序列 T 系列的首款车型 T77 正式发布预售，预售价格为10万元到14万元。奔腾 T77 作为一汽奔腾旗下全新 SUV 车型，也是 T 系列的首款车型，搭载 1.2T 的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143马力，峰值扭矩为204牛米。奔腾 T77 将在今年广州车展上正式上市。日前，2018 Fit Day 飞度百万粉丝趣玩趴即飞度与粉丝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盛典在广州举行，用4种靓丽车模镶嵌近16000个飞度车模空位，且覆盖面积达25平方米以上。飞度与粉丝共同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荣誉最大的车模型拼图图案挑战成功。飞度自2003年出道至今，累计销量已突破100万辆。未来，飞度将助力更多年轻的消费族群追逐自己的汽车梦想，为接下来的一个100万酷玩前行。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了，全新智能轿跑新 SUV 风光 i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就是今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我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我们依然要为大家介绍近期上市的一些新车型啊，太多了，可能一天说不完啊，我们分两天说。今天带来的第一款车是一汽大众的探岳，正式上市了，售价是18.88万元到31.98万元。 嗯，像说这个车型大小呢，实际上和上汽大众的途观 L 相差不多，然后 是一辆大车。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算中型吧， 嗯， 中型偏大的一个车型。这个价格给人的感觉就是大众的价格不再是那种虚高了， 对， 就是相对来讲你单看价格的话，确实是 入门款价格还是不错的嘛。 对，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亲民了。 嗯， 这款车型当时给我们的那种印象呢，因为探戈大家都知道 T-Roc 探戈，实际上现在看来它的价格并不低， 是的， 所以有很多的消费者可能在想买大众的 SUV， 尤其是一汽大众新出的这个几个 SUV 的里边的情况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想买 探戈，但是会觉得可能价格不是那么的合适，是的，然后往往会把这个选择的重点啊备选车型给转移到比如说上汽大众的途观 L、然后或者说是科迪亚克斯柯达的对吧、还有科米克之类这样的更便宜的这样的车、 但是因为探戈出来之后不管是它的一个可玩性外观造型还有它的一个整车质量、给大家的口碑的信息还是不错的，所以让这个探岳上市的时候格外受到了关注啊。 探岳实际上有很多的一些配置上的亮点，你比如说老车比较在乎的就是像这个 L2 级别的一些什么智能辅助啊、驾驶啊这样的 ACC 自适应巡航，还有一个车道保持还有一个360的全景影像，这倒不是什么现在来看并不是那种出类拔萃特别顶尖的那种配置，但是很实用、还有那个你像它那个方向盘加热，我觉得还有这个就是特别在冬天真的很实用，但是呢它很遗憾也是没有把这个配置再往下降那么一点，能让这种中配车型也能享受得到，这个确实我觉得作为潜在车主来说有点遗憾。 所以这个只能是一些中高配的车型才会配备的、对吧？ 是的，这发动机和变速箱匹配呢这就不用多说了，第三代 EA888 再加上一个这个是 DQ500 七速湿式双离合，这就比那个干式的要稳定的多了，所以大家都经过了这个应该是升级了不止一次了，相信应该问题不大。 就现在好像大家说大众的双离合好像并没有说前两年那种感觉， 危机四伏没了。 对，就是你买了它你就用就用了，你要不买它的话可能你也就用不到。 我 对这个车出来之后啊，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售价26.48万的四驱 R-LAN 版本。大家都知道这个大众在做这个运动套件上还是有点小心思的，尤其是 R 版本、无论是前脸啊外观啊它都是有着小格调在里边的，所以说如果您这个预算呢不是那么充足，比如说不到30万、又想上一个有个性的跟其他车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26.4万的这个 R 烂版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但相对来讲呢就是它的车型的配置 它可能在某些配置上会有些侧重，会缺少一些刚才像我们说的那些偏舒适的这个配置，但是它的这个你想啊，这个赫尔那标准是什么来着， 好看就行 了，好，对，颜值第一、颜值第一、你这 R-LAN 最重要的在外观的这个颜值上是是绝对与众不同的， 对、 帅不帅那是一辈子的事儿，是不是、 第一印象，第一印象， 对， 好，这个关于一汽大众的探岳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款车是领克的03，哎呀，这也是万众期待的这么一款车，售价是116.8万到151.8万。我得说这个领克啊跑遍了世界各地啊，你看从瑞典的哥德堡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都跟他有点关系，对吧、再到这一次的上市定位竟然在日本的富士山脚下赛道， 先用 跑得够远呀、 先用那个比较短的这个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他为什么要在富士山做这样的体验和发布、包括他的这个选择地点是在富士赛道，只能说在亚洲的赛车市场或者说赛车运动的这个高峰呢，日本应该是整个亚洲的这个最顶尖的一个水平、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它的官方赛事，那富士赛道呢又是曾经是 F1 的这个官方的比赛的这么一个场地，那现在应该是叫零路赛道，就是富士赛道实际上是很险的，它有点那个纽北那样的感觉，它的高低落差大概有70多米，所以在这条赛道上如果说能进行一个发布的话，或者说能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体验的话，只能说明这款车型是强调运动性，而且领克03确实也是一款很强调运动性能的车，所以它也是第一是为了向日本的汽车工业致敬，第二也确实是能够在这个赛事上去突出自己的一个调性，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产品有了一个怎么说呢更好的一个加分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这车在我看来的话完全不需要后续的这种改装了、我原车素车拿过来直接下赛道玩漂移这没什么问题啊，看来是 这个话，这个我们回来以后再给大家解释啊，这也不一定。 看夕阳西下，茫茫草原里无恙，谁在渡江湖边快乐把歌唱，一骑一匹骏马，身披那满天 团火，近看一枝花，风吹动年华，梦幻天池到谁家，蝴蝶飞过悬崖，何处去采花，一甩一甩长发，让那飞燕落黄沙，黑眼睛眨呀眨，把冰雪融化， 福利又来了，全新智能轿跑新 SUV 风光 i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文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就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我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最新上市的这个领克零三啊。刚才老师说，下赛道可能这车都已经不用改了，但是对一些就是习惯有这个改车习惯的一些朋友来说，或者他就希望这个精益求精的话，还是需要添加一些就是配件啊，各方面的要改一下，有可改的空间的。 改呀、啊，实际上领克已经想好了，因为为什么？还有一点刚才没有说到，这个领克呢是要在明年。代替沃尔沃车队去参加用领克零三啊去跑 WTCR、就是 WTCC 的这么这个、 叫什么 现在的这个赛事、 哦、 就是原先咱们大家都 熟悉 的 那个 克鲁兹啊 锦标赛的那个 是 吧， 世界方程锦标赛、哦、尤其呢是在这个现场呢还有就是改过之后，在欧洲团队改过之后的以领克零三为蓝本的它的这非常漂亮的一台蓝色的车型，哎、 嗯， 那个蓝色的那个赛车版，我觉得算是吸金无数的。 嗯， 而且在正常的咱们看到的这个民用版本当中，我认为领克零三它确实也有很多的改装基因，因为现场有日本的记者，然后用这个翻译的这个角度来跟他们说，因为他们其实街车文化是非常盛行的， 对、 嗯，就是咱们的这个南方有很多城市，它的这个改装文化都是从日本流行过来的，所以人家说，就是这款车型如果能有右舵版本的话，就是日本那些岛国不都是右舵配置吗？所以他们认为这款车型在日本的这个改装市场应该是有潜力的。 对，因为它首先这就是一个比较个性的主打运动的这么一款车，所以它肯定会受到改装迷的一个喜欢的。 嗯， 那好，这个我觉得领克零三啊，我们会专门出一个试驾的一期节目，因为一水老师去到日本、试驾了， 没有 啊，没有试驾吗？ 没有试驾，特别遗憾，就是由于第一是人太多，然后第二是富士赛道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赛道，而且 我还以为真的可以给大家出一个试驾节目呢。 对，人家主办方确实也没有安排说在这个上市发布之前就让这么多媒体去好好去体验。我想第一是没有时间，第二是确实 毕竟在国外嘛， 那个在国外如果你 一套流程下来 真出问题的话，可能会 不比国内这么方便， 有一点这个麻烦。 是， 好吧，那就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很希望这个我们会有这个领克零三的试驾车。 0102呢，就是跟零三呢内饰接近于趋同。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别，但是首先就是0102、0103的这个座椅，不管是哪一款车型，它的这个座椅都是非常舒服的。 哎，我 纯一体式的座椅， 我就想说这个内饰，我最喜欢的是这套座椅。 嗯，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电子挡把呢，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小巧精悍， 好玩儿。 你让看上去就很有这个设计感。再有一点是它的整体的这个中控台和整体的这个驾驶的那种氛围是纯偏向于驾驶员的。 啊，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就是给了领克03有很多那样的这个细节上加持，这是内饰。 嗯， 外观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日本的这个媒体同行朋友们，他们觉得如果有右的版本的话，改起来会非常方便。 嗯， 实际上，咱们拿到这个车之后呢，不管是它的这个正常版本还是它的 Pro 版本，因为它不是分进行和纯嘛， 嗯， 对吧？它分了不同的一个版本。 嗯， 在 Pro 版本上都会有小鸭尾跟这个不同样式的，我想应该是 Y 字形轮毂的那样的非常张力的那样的。 这个 它细节方面是有区别的， 就已经很好看了。嗯， 再有这款车让我想起了谁啊？ 谁？ 上汽大众的蓝豌豆。 零度 是吧？它也有一点那种所谓的宽体奢侈轿跑那样的 GT 的感觉。 但你要说零三出来之后，你要再看这个什么零度啊，什么这样的车型啊，哎，有的时候找一期节目可以真的拿出来，拿思域跟领克03都 做个对 比，去 比 较一下。 这个车会出两厢版本吗？ 它两厢版本不会出，但是会出一个高功的 2.0T 发动机。 哎呀，这车要是出两厢 版本，如果它两厢版本，那你0102你这个定位怎么搞啊？ 不，我现场也是问了这个领克的易总，他说0102你看是 SUV， 03是轿车，04有可能是一台小车。 就是 还真有可能是两厢吗？ 对，有可能是两厢，但是它的发动机现在布局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有 2.0T，有 1.5T，可能后续还会有 1.0T。 嗯， 所以说，0102、0304、0506、0708这样的一个顺序，大家别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它会不会越出越大？它有可能是跳脱出咱们那种传统观念的。所以领克从原来我不熟悉到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我觉得第一个是做工还真的是不错， 嗯， 然后第二个设计呢，原先觉得像一个青蛙王子，现在一看呢，这个确实青蛙王子这个衍生品是非常多的。 就是这么说吧，很多车出来的时候你第一眼会觉得很怪，可能不适应，但它出了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这个加速是完全贯穿下来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挺习惯的。 相对来讲你就会去有那样的 对 这个适应的节奏和去接纳它的意识。 嗯 嗯，反正这款车型大家可以现在到店去看一看了。 是，可以了。 价格我觉得算在领克当中还算不贵的。 嗯， 可以。 好，那我们再聊聊下一款车，是2019款的奥迪 A4L， 售价是29.3万元到41.1万元。 嗯， 这车为什么要说它拿出来说呢？因为就是它销量实在是太好了， 就是现在的终端价格更便宜，是吧？ A4L 确实卖在这火，所以这个跟它，它跟巴黎车展亮相的全新三系还不一样，它并没有这种大换代，它出的现在都是年款，这只是针对升级。你像呢，主要针对是外观和部分配置进行一个调整。那个入门的 30TFSI 进取型更成为 35TFSI 进取型， 哎，也是这样。 但是都是 1.4T 的。 国六车型的换装 2.0T 的超低功率版本发动机， 超低功率 就是 明白 奥迪 A4 就是让你开不出去的低， 这个可能确实命名上大家拗口，但是记住了啊，就是国六车型换的是 2.0T 的非常低的那个功率。 也就是说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新款的19款的奥迪 A4L 是分为国五车型跟国六车型， 是的是的， 不同的版本。 嗯， 对吧？ 而且之后的那个还有一款车型，就是40的 TFSI 的进取型，直接采用了老款 A4L 的那个 S-Line 的那个运动套件。 它是那个是改了一个 前脸， 对前脸换了 那个侧裙， 跟那个两个獠牙，就那个比较獠牙，就那个特别锐利的那个进气口， 那个 变成那样，不是就换成那样 了。对啊，因为大家很多就不是喜欢那个海外版的那个 A4 相同的 S-Line 套件，这次就是一样的了。 对，就有很多个性运动版的那个里面的选装包，像什么灯光，还有这个侧裙，还有全景影像，还有 S4 同款的那个后扰流板，这回都可以进行一个搭载。 简单来说吧，就是加上市场的这个优惠之后，实际上我还是推荐大家直接上40或者45。 是的， 对吧？ 对， 你不到30万买一个空间大、动力强的这么一个车，如果你能上到45的这个 Quattro 个性版，我觉得这也可以， 可以没问题。 当然，可能这样的。预算没准你再加点钱去买一个5系或者1系了，对吧？A6L 估计还能再找回点钱来。 所以待会儿休息回来可以再跟大家再说另外一款车型，是久未蒙面的长安福特的一款车。 嗯。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最后一款车型啊，不知道这款车型能不能拯救一下这个福特啊。 嗯， 来自长安福特的蒙迪欧智控版上市，然后售价是19万2千8，然后到27万9千8。 嗯，动力不变啊，依旧是 1.5T 和 2.0T 的高低功率发动机。 主要变化呢就是在一个进气格栅、雾灯还有轮圈进行一个 对外观上 对 高配轮圈应该至少是用到了19寸。 对，然后它的雾灯由原来那种形状，就原来那一条的，现在呢、变了、现在变成带个拐弯的，有点像 L 正反 L 吧。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感觉。然后呢，格栅有一个那种条形的一个， 其实还是配置上可能跟大家增加一些，比如说原来只有 CarPlay， 现在是有百度的 CarLife， 是的， 对。 然后也有这个叫驻车的新风功能， 新风功能 就 换气系统嘛， 降低功耗， 对。 然后也是引入了一些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啊、然后车道保持啊，然后自动泊车呀、这样的功能，也有可能它的一些配置上会进行下探。这可能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探岳可能 探岳 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款蒙迪欧说实话出的时间太长了， 对 它的生命周期我觉得已经走到了一个末尾的阶段， 而且它应该也不会再有迭代的车型了吧。 长安福特最近这几年我觉得车型的竞争力有点 相对来说逐渐下降， 对，逐渐下降、 所以推出一些低价高配的这样的这个车型、能再刺激一下市场，对于他们自己的销量来说的话会有一个提振作用，希望如此吧。 对，我们只能是一个希望的态度，到底用什么能拯救福特这真是不好说。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对于就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型啊有什么感兴趣的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在网上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平台搜索号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amily 找到我们跟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呢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